第八课，发音练习，六十七页，第一行。 Osse, maché, miste, pe, roe, mare, nishtachave.Va tishtachave. 第二行。 Ko. Shlomo. Par o. Susecha. Suseha. Susoteha. Uve susotecha.Ma. 第三行。 Tse. Tsafa. Tsiftsef. Metsaftsef. Hametsaftsef. Hametsaftsefim. Vehametsaftsefim.